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2章，救人。如果让袁子峰说喜欢李琴书什么，他觉得可以说千千万万条。可是当李琴书真正问他这话的时候，袁子峰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一直夸未免显得有些假了吧。袁子峰想了想，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。那个不知道。 那你还敢说喜欢我呀？哼，喜欢一个人其实就是被蒙蔽了双眼，只看到对方的优点而看不到对方的缺点。等到以后相处久了，明白了对方的缺点是什么，难免会后悔。 那是因为你说的是喜欢，你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喜欢。 子峰，你才20出头，你的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，不需要为了我而牵绊住自己的未来。 李琴说，你总是自以为是地替我做决定。如你所说的，我已经20多岁了，我的思想比起3年前已经成熟很多了。我是个成年人，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负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是觉得想跟你在一起，这说明我从来就不是一时冲动。 我 知道你在犹豫什么。你觉得你比我大了10岁，是我长辈。你觉得你和我小舅曾经在一起过，与理不合。甚至你觉得我的性格太冲动，太幼稚，跟你性格差得太多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都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，完全不是问题。你比我大10岁又怎么样？你仔细想想，在男女关系之中，10岁年龄差，这算是问题吗？你和我小舅在一起过，那又怎么样啊？你们已经分手了。即便我们在一起，也是普通正常的恋爱，和小三绿茶什么的扯不上关系。还有，你觉得我性格不好，那我可以改啊。你只需要在心里肯定一件事，你到底对我有没有感觉啊？如果有，那我们试试。你如果觉得不合适了，你跟我提分手都可以啊，虽然我不一定会答应。那如果没有，那给我一个肯定答案啊，我以后再也不纠缠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不相干。 李琴书看着袁子峰那坚定而锐利的眼神，突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他甚至有点冲动，险些就要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人？其实我…… 手机铃声突然大作，话筒里唱着的女声让袁子峰无比烦躁地低骂了一声，拿起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，瞳孔微微一动，是厉于锦打来的。 袁子峰把手机放下，神色凝重。你在这待着，我出去一趟。 出什么事了？ 李琴书一把握住他的手臂。袁子峰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实话实说。丽林在跟车，跟李宇锦的车。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总而言之，我现在必须去警局联系一趟警察，争取趁这次把他抓住。 带我一起走。 李琴书，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吗？等这件事解决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你我心里真正的想法。 袁子峰定定地看了李琴书半晌，最后心里暗骂了一声，干脆直接弯腰把李琴书打横抱起来。 走。袁子峰在 F 国这边其实买了一辆车，不过他一直都没怎么开，主要是 F 国这边的驾驶位在右侧，他开过一次不太习惯，就懒得再开了，还没有坐地铁方便呢。袁子峰把李琴书放在副驾驶位上，直接一脚踩下油门，飞快地驶出了地下车场。打电话报警。李琴书应了一声，飞快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厉于锦是让袁子峰报警，可没让他自己跟过去啊。但袁子峰这人做事一向都比较不守规矩，所以根据厉于锦发的地址直接导航追了过去。不想遇到夜间修路了，本就不宽的道路只留下了一半通行，虽是夜晚车少，也堵了近一公里。袁子峰越等越是心烦气躁的，最后终于是忍不住狠狠地敲了敲方向盘。李琴书伸出手来，温热的手轻轻搭在他的手背上，安慰道： 别急。 你就不担心啊？万一那姓厉的出什么事儿了，我回去之后厉家肯定要找我麻烦，我爷爷肯定也找我麻烦。 急也没什么用，没办法。 其实李琴书心里也挺急的，但他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越急反而会让袁子峰越是慌忙，所以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泄露一分担心。车流终于开始缓缓移动了，袁子峰直接转方向，从另外一条小路窜进去，完全忽略掉交通规则了。袁子峰和李雨姐那边打开及时的位置分享，察觉到袁子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后，李雨锦直接开口问道： 你们跟警察一起过来的？ 没有，等不及警察了。 回去，这里很危险，李森身上绑了炸弹。 什么？ 李琴书嗓音微微一紧，再度说话时甚至可以隐约听到沙哑的意味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他在威胁我们，但这里人流量并不大，应该不会造成太多的伤亡。你们不要过来，有警察处理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把电话挂了，我们去救人。李琴书看了一眼实时分享位置，又看了一眼袁子峰，然后干脆果断地挂断了电话。 好，我们去救人。 李琴书，你看，其实到了这种时候根本就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，而是你自己下意识就做出了你觉得最不会亏心的选择。李琴书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